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现呢啲占中系一啲完全只会增加大家嗰个距离更加大，我认为真系会炒火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认识中国嘅各个方面，推进中国同香港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啦，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我觉得即系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佢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是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声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咁啊，翻嚟呢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头先咧听呢个搏击会咧，咁啊有呢个叫做， 我做晒衰人啦，阻住你哋。 咁唔系，喂，我啊想你继续留低啊，同阿刘墉，咁啊，因为头先咧， 我屌佢个老尾，大佬，我先忍咗成两个钟，我唔捻讲粗口啊，话俾你听。 唔系，我认识到佢有一个叫咩啊，森林碎轮啊，就系呢个江河水啊，阿九哥，哇，不断喺度狂碌。人肉揾机喎，大佬。 佢冇咗个江河水 background 咧，所以争啲啊。 头先系咁叫出边嗰个江河水出嚟噶啦，唉。 唔系，喂，头先系碍于即系老老实实，阿刘墉都喺度噶， 刘墉走咗啦。即系坐多一阵，唉。 即系老实讲，即系头先系碍于我主持嘅身份，我唔适宜摆太多 bias 落去。即系我可以逼到嘅地方咧，其实我已经逼到佢系咁 loop， 系咁 loop， 系咁 loop， 系咁 loop， 系咁 loop， 碌捻咗两个钟头，净系逼佢讲一样嘢，即系嗰条底线出嚟，讲一条你信嘅嘢啊。喂，你唔撚信，你咪蛋蛋白白话我听，我就系唔撚信啦，吹咩？我就系唔支持普选， 佢个底线唔讲啦，佢个底线就阿爷俾噶嘛， 你唔讲，你问撚定，你先想自我大哥，你之前同你讲撚咗噶， 唔系，其实我觉得咁嘅，其实咧，你问我咧，阿九哥咧，系咪真系佢系阿爷接受佢系咩咧？我又唔系咁觉得嘅，其实，即系我唔觉得佢系一个投降嘅你，你如果你真系问我，其实我觉得佢直情系。佢唔知道我哋讲紧咩，唔系我真系，我唔系，我觉得佢唔 好深啊啲嘢， 系好深，佢唔掌握到我哋嗰个问题嗰、那个嗰、那个核心系。 唔系定系你讲得太多英文？嗰、那个刘墉成 佢识讲英文，佢识讲英文嘅大佬啊，点会唔识讲英文啫？大佬，我即系，我觉得佢其实系 佢识讲，唔识听咁样。 佢唔系好明白我哋个问题嗰个核心喺边度嘅。我觉得，即系你可以话咁样咁讲，好似反而直情质疑佢嗰个聪明才智啦吓。咁、但系我真系觉得佢其实佢系唔知嘅。 定系佢真心交啊？ 佢真心交，我觉得系真心交嘅。即系佢觉得佢真系觉得佢自己咁样答法咧，已经系满足到，唔单止满足到听众，佢满足埋佢自己心底里边嘅。 呢个 第一， 你咁我觉得有啲似，因为我喺出面睇咧。 系你净睇到佢个样咧， 佢面不红气不喘。 系啊，系啊，系。第二咧就系我觉得佢我想系咧。第二就系、是、嗱，可能系咪完全系咁都未必系。第二咧，佢就觉得咧从政咧，即系你知香港嗰啲从政嗰啲人咧。呢一輩嗰啲啦嚇，就覺得咧，即係要 vague 少少嘅，即係要模糊少少嘅，費事俾一個好清晰嘅答案你，我第時咪冇位走咁樣，即係佢又有進入到呢一種嗰種所謂 mentality 係啦，即係師傅教落嘅咁樣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咧佢就係冇辦法啦，係唯有佢只可以頭先嗰種 嗰種答法咯。咁我見你頭先你哋喺外面都笑得， 笑得好開心， 好笑嘅，我覺得 歡樂、啊、 其實唔係，其實我都歡樂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嗱呢度講少少咧就係咧，就算喺真普聯裏邊咧同佢拗交咧，佢都係咁嘅。 嗯， 即係咧點樣咧就係、是。其实真普联开咗成年会啦，我同佢系闹得最多嘅，呢个系真嘅，我可以同大家讲啊，同我同佢，我同佢嘅即系交锋系最多嘅。佢、 嗯、 都系成日咧，即系人哋系不停咁讲咧，系跟住佢唔明人哋讲乜，咁然后就讲即系不停自己讲 嘅嘢啦。 系我判断嗱，我个判断有咩佐证咧？就系跟住佢不停 俾面你份人， 佢就不停讲佢嗰啲嘢啦。咁样跟住开始咧，就其他与会嘅人士咧就，唉。跟住攞个就攞个电话，攞个电话出嚟笃啦。 即系头先阿九哥讲嘢嘅时候，佢讲两三句，屌我都喺度睇电话。 攞个电话出嚟笃啦，咁 你有冇玩？有冇玩 Candy Crush 先？ 唔系，我咪 send message 俾你咯。 要开声啊！ 咁呢个咧就即系有少少，所以我头先系过好惯噶，因为我喺真普联同佢开会咧，又系面对咁嘅情况嘅，就系讲下，哎呀，大家断咗线，即系条线断咗啦。咁与会啲人又断咗啊，跟住哎，我先笃下啦。咁啊，等 until 即系九哥讲完之后咧，就大家开始。讲另外啲嘢啊！ 唔系你讲英国嗰啲选举，佢唔知讲乜啊 嘛，唔知啊， 唔系佢知少少，但系佢唔知佢讲即系刘墉讲嘢嘅 context 喺边度？ 系 喂，定系咧？其实咧，即系你同佢哋嗰班人交锋得咁多啦、 嗯， 其实系咪成班都系咁咧？因为即系其实我之前又同某位人士啦，佢哋同民主党人好熟嘅，咁我当时我搞网廿三嘅时候，佢哋直情系食全城闹到耳空空嘅时候，佢又同我讲话嗰班友啊，阿何俊仁啱啱先问我呀。乜嘢叫网络廿三条啊？即系好，佢哋好钝嘅。 系我好坦白咁同你讲，系、 嗯， 即系泛民里边咧，即系九哥咁嘅表现嘅人咧，系唔单单只得九哥，系多不胜数嘅。 嗯， 嗱又咁讲，无可否认咧，即系公民党嘅人咧，的而且确系比较 bright 啲嘅。 嗯， 即系就算你唔觉得佢讲嘢好有见地。好令到你哇好掂咁样，就算唔系咁咧，起码佢同你沟通啊，你会觉得你系同紧一个 人有互动，有互动啊。头先系冇互动嘅， 呢个系真嘅、啊，即系真系你同公民党，所以你冇办法，有时即系你冇得唔成嘅，点解公民党会比较多？譬如知识分子啊，或者甚至香港人而家开始接受，因为佢哋啲议员喺呢个层面上高咧系比较高。 喂，你啱啱讲嗰样嘢，我谂起一个一句说话可以代表啊，就系、是、一个话题各自表述， 每个系啊， 完全都系 头先，即系点解我会主动要求喺度留多一阵喺度讲我相信嘅嘢咧？有一句说话其实我冇讲头先。你真系去 in 一份似样啲嘅工，又或者你外国 interview， 你人哋叫你介绍你自己咧。喂，唔该，你用二十个字 sum up 你自己俾佢听。喺香港暂时啊吓，即系你真系未 in 一份所有 respectable 嘅工咧，人哋唔会问一个咁 sensible 嘅问题嘅。你唔好焗啊！屌你，你话国际人权公约同我讲，你又讲四个钟，我唔 Q 知你啱唔啱，大佬。喂 ，in a sense， 你用廿个字 sum up 你自己话俾我听，点解我要请你？头先蔡九嗰种表现就系话得慢慢等等，我揾份国际人权公约同你讲讲我嘅 belief 喺边度，乜你照封正经读咧？你老尾，你讲晒佢啦。 唔系你问阿刘墉问佢有啲咩国家嘅例子，佢又噏唔出噶嘛？ 系啊，即系我已经退让噶啦。其实实际我 最易答噶啦。 系啊，我批评你民主党身为一个政党，你而家要讲出你嘅底线系咩？仲要好清楚添。我哋民主党就系支持呢啲嘢咁样，可以同人哋唔同，可以好。保守， 嗯， 但起码你讲得清楚你知， 同埋你讲嗰个问题咧，其实佢亦都即系有啲笨实啦、 嗯， 因为你即系你可以讲一句话，其实喺依家现存嘅制度里面冇一个我哋满意嘅，但系我哋有一个愿景系希望有一个咁样嘅制度， 系、嗯、啊，我都 你咁样都 系啊， 你可以冇温书、啊，你都可以做到、啊， 我都想佢咁样，是啊、你 一系咧就话其实人大嘅选举我哋好中意， 所以佢真系唔知道你咁问紧乜，佢冇一个 context 喺里边，我都觉得佢有少少系咁嘅，即系我唔觉得佢真系好 spin 嘢，因为我真系觉得佢直情系。 系戇交咗， 佢自己真系。 唔系，头先头先我邀请大家留低咧，就邀请埋阿九哥嘅，听众可能唔知道。咁啊，当我叫阿九哥留低嘅时候，我睇到佢好似小丸子啲卡通片咁样，后边滴紧汗嘅， 面露蓝色， 屎晒，跟住有几行冻落嗰啲， 个头耷耷， 我直情见到佢个样系唔扭 嘅。咁喂，九哥系咪会成日会上嚟做节目噶？ 佢依个礼拜已经上咗两次。 哦 ，OK， 但我惊佢 嗱，咁而家缺席审判又唔好公道啦。下次你有机会再揾翻佢，等佢。 唔系，其实头先我听 缺席审判系我啦，咁啊好啲。 头先我听到你哋 喺度辩论紧咧，我已经喺出边话度咗条桥嘅，不如开一个节目，即系柜台有一个叫爆破地狱 啦，系啊系， 不如开一个节目专请九哥呢一类人上嚟嘅，就叫落跌落地狱啊。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 雙輝影啊， 互相輝映啊！呢兩個節目可以係咪先？ 你不如你喺文文請佢咪啦，咁 點啫係嘛？你搞節目啦， 我覺得即係由而家 唔得，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嘢。 多咗網台，多咗網台啦，即係好多多咗好多節目啦。即係我覺得咧，都令到某啲傳統嘅即係民主派嘅政治人物咧，都幾困難嘅。因為以前嗰種咧，即係就算你真係上電台，咪最多譬如一個月上一次商台、港台咁、然後可能做半個鐘頭節目，其實得十分鐘俾你講嘅啫嘛， 十至十分鐘。 咁你唔係幾露到底嘅、 嗯， 但係你知啦，即係網台節目 多過一個， 係啦， 有人幫你 cover， 係啊，多網台節目咧就好時間好長又 flexible， 你即係轉到底噶嘛， 同埋頭先好明顯，阿九哥咧係。遲到特登遲到嘅，我覺得 又唔好咁講。 所以我就 嗱， 人哋話 西聯會開會咯，公道，我要公道。即係頭先九哥開真鋪聯咧，都要早走，就係因為要開支聯會嘅。佢有講嘅，所以即係你又唔好話。 唔係，因為通常大班嘅做法咧，就係我哋唔去新聞，唔俾佢避。咁我哋咪。偷換概念用呢一招啊！喂，繼續留低啦，下個節目都係請翻嚟做嘉賓啊，咁樣咯。 你個面都黑曬咁走啊！ 唔係，因為頭先你講嗰樣嘢，劉總講嗰樣嘢咧，即係我又唔怕喺度爆下啲秘密，即係我喺呢一個台咧，即係發生台我都聽過。原來白鴿咧好想嚟呢度開節目嘅，係、開一啲宣傳佢個黨嘅理念啊嗰啲。 我都聽過， 但係當然阿土又冇採佢啦呢個。 點解咧？其實 有 所謂啊。 但唔掂啊嘛，就係證實咗係唔 work 噶嘛。 歐樂軒 係 主要係咩啊？借嗰個嚟啊嘛。 咁我唔知啊。歐樂軒嘅吸引係在於佢做咗炮打司令部，俾阿傻 B 喺度踢完之後， 做咗炮灰， 就頭一集係人氣係好高嘅。 咁 之後就賴嘢 啊嘛。 係啦，跟住之後就賴嘢，因為就阿土就話：，唔好啦，俾啲班友上嚟咁樣宣傳，真係唔係辦法。咁就 一個人啦，一個人啦，許志峰咯。除咗佢之外，其他 但系咪宣传到先？即系正如头先所讲，你即系讲真，你俾一个钟头，你喺度系咁讲， 系冇用。 你讲翻露底喎，大佬。 喂，同埋你讲得啱嗰样嘢，听众 judge 到噶嘛？ 系啊， 你讲天花龙凤冇用啊，听众听 嗰个咁 Q 样 嘅。所以头先我尽量唔答声，尽量俾阿九哥讲噶。佢唔讲点会错啫？ 系啊， 你知唔知歪音最衰系咩嘢啊？ 一节大多， 星期一至五个个礼拜都有节目，一个礼拜讲十次，梗有嘢错啦。你一个礼拜搬十次龙门冚唪唥 on record 冇 大佬。 冇问题嘅，佢嘅结论就系我讲嘅啫。 哦，系啊，系呢个就系佢嘅结论。 不过我咁咧，即系九哥，我。但以前青台都試過㗎，黨台青台唔係黨台嚟嘅咩？ 係啊， 即係有少少係黨台 少少啦。 咁佢哋而家又想再重做啊？我係聽聞過 嘅。佢哋我聽翻嚟啊，佢哋想借呢度係開一啲咁樣嘅宣傳黨嘅理念啊嗰啲。 我覺得 喂唔係喎， 冇咁歡迎嘅。 睇佢請咩人上 咁啊係。 唔係我已經好大膽㗎啦，當然係只乳鴿嚟喎。雖然乳鴿都咩咩地。 喂，就係我打上嚟嗰晚就聽到佢同阿林卓廷兩個咁鬼囂，我先打上嚟。點不知呢個風歐系統係有問題嘅？我淨係聽到我自己把聲聽唔到佢哋把聲， 轉得 執唔到佢。 你梗有政治啦呢啲嘢，你唔係梗有喺度做啊？ 執佢噶嘛就係。 你梗執唔到咧，有政治噶嘛呢啲嘢？你俾貨金未啊？ 未。我唔會 咁啊！係哇，股會唔會抽30%啊？ 唔知啊呢啲。 唔係即係公平啲講，即係頭先阿 Donna 表現咧，其實好過好多白鴿。 啊係啊， 即係佢係比較即係。老实讲，我底线系咩咧？好清楚嘅，你唔好同我讲攞本民主党嗰啲理念啊，成日嗰啲嘢出來。 但我都听得出佢冇乜点偏帮喎，其实佢都算中立。 系啊，所以我系相信有啲所谓白鸽叫真心交少少啦，有啲白鸽系佢都有啲 belief， 觉得有啲嘢可以改变嘅，即系例如四方系咪个个中意四方咧？我就大胆话俾你听，好梗系唔系啦。咁你梗要培养啲反四方嘅，咁啊，如果佢第时发炮嘅时候冇炮台，咁点算啊？梗要俾个大嘅炮台佢，边啲四方嘅四个棱角嘅，打得大力啲咁样嘛。 但我好好奇，头先又冇问关于，即系既然九哥喺度啦，点解唔问下关于呢个六四嘅嘢咧？ 今年劣评如潮、 啊，今年真系吓， 唔系啊！你讲一声得噶啦，你话我而家唔做啊，俾多两个钟头你搏击会，我就同你落 六四。头先我系咁讲啦， 我系咁讲，我哋取消啦。 取消金一样俾你哋啦， 唔系你两个已经有保护色噶咯，着咗绿色衫或者白格公噶咯，咁都冇人 嘅啫。 唔系你嗰六四嘅问题喺边度啊？今年 唔系因为其实你睇唔好话净系出面嗰啲啦，我哋唔讲啦，净系网上面你已经系非常之多人系话 支聯會係已經唔會去，同埋係 其實講咗三年嘅啦呢樣嘢， 早兩年開始已經係會變咗一個慣性，係會去咗嗰、那個尖沙咀嗰個像。 舊年係最犀利嘅，舊年個自由戰士嗰個像咧， 係 初保守估計我哋又去啦、嗯，高峰時期有500人喺嗰度， 唔、嗯、止，梗唔止啦。 我保守啦，都話保守啦、嗯，有500人喺嗰度。其實 嚇，仲要舊年係 keep 住落住雨，係 keep 住有人去嘅。 我反而想問下呢樣嘢，我覺得 interesting 嘅，其實即係開始啲人會去尖沙咀就好明顯擺明唔妥支聯會啦咁、嗯、樣。咁但係去尖沙咀嗰啲人有冇一個譬如比較統一嘅 冇 戰線啊？ 冇嘅， 都係比較散亂嘅，明白？ 比較散亂。其實調翻轉嗰樣嘢係好多好似我咁啦，即係我咧就好撲街嘅，我係不嬲都係秉持咗佢咧，就係大陸嗰啲嘢咧係唔關我事嘅。咁但係呢班人我會去嘅原因就係非常之簡單，我覺得呢班人係會值得紀念。完啦，就係咁，我覺得要悼念完冇啦，就係咁，即係平反六四嗰啲我唔 care 嘅。咁好多人都係抱住呢一種心態，就係覺得係OK， 我哋直情係嚟悼念你，即係好似每年去嗰個宮咁樣嘅啫。咁我覺得冇問題呢樣嘢，就唔好消費佢呢樣嘢，令佢非常之討厭。尤其喺嗰啲門口嗰啲咧，叫人哋我哋咧要平反六四，然之後第二日咧就話六四呢啲嘢我哋唔需要你嘅。嗰啲咧就即係令到更加 有啲咁樣嘅人咁、 哦、有啦。 今年尖沙咀都有喎， 實有 有兩個政團喎， 實有噶。 邊兩個啊？開 邊啊？YM 嗰邊啊嘛。 哦， 佢哋會擺尖沙咀咩？唔會，一定擺銅鑼灣。 唔係，你可以分開啊嘛。 佢哋話今年唔想俾人話， 人哋有兩個啊嘛。 點會啊？你既嚟咗字街，一定擺啊！ 喂，由你口中講出入邊有一番風味啊！ 你有冇得開個街檔啊？ 唔會喎、啊，我覺得 佢哋而家咁講， 即係會喺尖沙咀擺。 係啦，佢哋話唔會擺銅鑼灣㗎啦。 Oh, 今年要完全杯葛咁樣。 OK， 咁我哋又放長雙眼睇。 唔係好耐咧， 我又覺得咁嘅，唔係我覺得咁嘅，我自己即係未必一定就算同意佢個睇法啦。但係即係如果你可以。点讲？即系你做到你自己承诺嘅嘢咧，我都觉得可以嘅。我真系最怕，我真系最怕就系跟住又出嚟嘅，你再自家又见到咧，咁你又其实好难嘅。 跟住又再讲俾啲掌声自己。 系嗰、啊那个唔系佢讲嘅， 唔讲噶嘛。 唔系嗰阵时有讲过，你冇听院长节目啦。 嗰、那个唔讲嘅。 但其实唔系呢个我呢个 point 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其实我系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即系譬如比较支持嗰两个政团嘅支持者啦。喂，大佬佢即系不停咁样戴头盔，又转头盔，又搬龙门，咁都几难喎。其实会唔会个生命都几混乱？ 唔系，佢哋识得跟车，唔好咁贴嘅。 而家又跟车唔贴嘅， 而家 叻咗。唔系，实你跟车贴，你都要有第二个。譬如啦，好啦，即系之前撞我几镬啦，金啦。咁你而家冇咁贴啦，咁你冇贴就意思即系会可能按某一两个 issue 就要。 即係保持一兩個車位咯， 睇啊嘛。咁你但你扭得多，咁你都要唔跟得落去嘅喎。 咪有一樣嘢叫腦補啊嘛， 腦內補完啊。 佢哋會將嗰件嘢係咁，佢一定要咁樣講噶啦。如果佢唔咁樣講嘅時候，佢好危險啊嘛。 同埋咁樣先有佢哋嗰個互動效果，就係、是、要轉態咯。跟住轉，成日轉嚟轉去，咪覺得好刺激咯。 好辛苦啊！ 但係真係好辛苦喎，有時真 係好辛苦㗎。 因為即係你問我嗱，即係而家大家叫分開咗啦，咁、有個比較距離啦，有個比較安全嘅距離，咁佢即係比較平心靜氣咁去觀察啦、即係有時嗰種變化之急咧，即係你係難嘅喎。譬如好似今年嗰、那個六四啦咁樣，而家個條線係咩啊？而家個六四係 你講緊我唔。 即菠萝芒果系， 佢哋话而家就系要即系佢而家佢哋讲咧就话我哋立场冇变，系支联会立场变咗。 唔系佢啱啱新所以而家就系、是、对付六四最好嘅方法就系打倒共产党啊！ 系、用 冇睇咩？ 用翻人哋老豆嗰个例子啊！共产党系一定要灭亡噶，系啊，唔可以六四系唔需要 咁同支联会有咩分别啫？ 咁支聯會係平反六四啊嘛， 唔係喎，嗱你平反六四之後咧，佢一步步噶嘛，係咪釋放民運人士？ 結束一黨專政，但佢近年冇講結束一黨專政， 但佢近年冇講， 係咩？係啊，冇， 但係佢嗌都有嗌嘅喎，其實係 嗌係有， 只黑市俾人捉到嘛， 但係以前係有個結束一黨專政嘅 banner 嘅， 佢有好多條 banner 掛咗喺度咁啊，佢冇咗結束一黨專政，但係仲有平反六四、建立民主中國嘅， 唔明白。咁但係其實六四係反共，即係六四係反共，其實都阿媽女人嚟嘅啫，其實。 是的是的 是的是 的，即是你没有一个确切的方法告诉你怎样可以做到你的目的。 啊又未必的、你要看看哪个。 哪些是 的。即是好像支联会嗌的，我个人来看呢，他不是反共，他只是要求平反的。 嗯。 即是对他来讲，但我们的我即 是他有结束一党专政这样 的。是啊， 结束一党专政，没有说结束一党专政不是叫你亡党。结束一党专政，我可以共产党，可以共产党 B 队出来，那我们不是结束一党专政，由共产党 A 队和 B 队去争。 曾经大家觉得支联会都是一个反共组织，是因为他有结束一党专政嘛。是近这几年不讲呢，我们才觉得咦是不是妥协了呢，即系我哋先会咁样谂啊嘛， 即系嗰样嘢可以转。 但系又咁，我嗱，譬如你帮个菠萝咁样啦，咁亦都有云教噶嘛，系咪？ 系系系。 咁啊，云教又话你所有六四都癫打雷劈， 系啊，有冲突噶。 咁嗰度又好难去磨合到噶，其实。 就系唔知点解佢哋可以共用噶，其实有冲突噶，大家讲啲嘢。 唔系，依家其实你见到嗰样嘢咧，系醒目咗嘅。佢今次呢个讲法咧，就系话。要平反六四，唔系要嗌口号，要打倒共产党咧。 Fine. 呢条咧系一条好难转到弯嘅，因为你系一个冇可能实现嘅梦嚟嘅，基本上系。咁你去咁样嗌嘅时候，咪后面唔使转弯，可以跟得好贴咯，同埋可以长嗌长有嘛。 系啊，咁但系云教而家嘅，即系你知云教都变得好紧要，但系云教而家嘅说法就系咧，我哋要保持城邦嘅独立嘅话咧，我哋系有得共产党，喺深圳河以北。搞噶嘛？ 唔係老實實， 呢個係咪我嘅理解？我對雲 城邦論，你買咗幾本先 ？Current 嗰個教義係去到呢度，個 你買咗幾多本先？城邦論， 我冇買嘅。 聽講咧，本身嗰本咧唔好賣啊。 第二本， 即係因為你而家就話你共產黨，我哋同你分隔，你喺深圳河以北就你搞你啊，你維穩你嘅事。但係咧，你就 leave 香港。阿龙咁样， 类似 咁你咪同反共咪又有个 诶嗱云教咧，系你有睇佢城邦论嘅话，你就知道佢从来都唔反共， 佢唔反共噶， 佢一路都唔反共，佢支持共啊。因为咧，佢个论说就系话，只要你共产党一路喺上高，你继续生长嘅时候咧，你就会唔会搞香港？ 佢只系有一个叫中港区隔嘅 区隔， 明白，即系你上边系你共你事嘅， 系你共饱佢。 OK， 然而。历史上的城邦最后尾都是被帝国去吞并的。 咁呢个呢件事， 所以呢个 呢个太有历史嘅。 我哋睇完呢个 咁点样同呢个邦国菠萝系有结合到咧？因为而家有反共，你六四系， 我就系唔知佢哋点。其实阿方威，你知唔知佢哋点样磨合到？ 佢哋当呢句嘢系佢哋听唔到噶啦。佢哋每一次，即系我啲朋友，我有啲朋友系即系都系嗰两个组织嘅支持者啦。咁我問佢哋，佢 即係佢每一次都重新撥機， 唔係唔使，每聽唔同嘅節目就轉一轉。 佢哋話而家即係每一次個組織即係分拆上市，跟住又再聽嗰啲節目，其實佢哋嘅信念係越嚟越堅定嘅，即係佢真係原句咁樣講俾我聽。 嚇！咁佢哋嘅信念越嚟越堅定，咁解賴咗嘢係點樣？ 佢覺得而家嗰兩位話事人咧所講嘅嘢咧係好啱。是冇错嘅。 咪两位话事人系边两位先？ 都系 芒果菠萝 啦。系啦，芒果嗰两双王啦，咁样。 咁啊，阿云端大师。 唔系我真系好有兴趣知嘅，真系。唔系我系因为我冇办法理解到嘅，其实。 其实呢啲正常人都冇乜办法理解到。 云大师 越嚟越 系云大师有需要嘅时候，佢哋咪 可以用下。 系或者咁讲系有需要嗰阵时先攞嚟用咯。系啦，而家问翻佢。 但系你想讲个朋友，即系芒果菠萝嘅支持者咁样咧，即系佢越听就越坚定。 系 嗰坚定嘅位喺边度咧？即系个立足点喺边度咧？ 佢觉得每一次佢哋嘅分拆，同埋每一次嘅佢哋再讲一啲咁样嘅说话出嚟咧，喺节目度佢哋听咧，佢哋觉得呢啲咧系吸收紧一啲新嘅知识。咁佢哋觉得呢啲嘢。 唔系我真系 serious， 我系 好啦赞叹 啊！我好赞叹，我真系好赞叹，因为 好 interesting 咁样嗰 种，好真系好 interesting。点解？因为以前嘅譬如郁敏咁样啦吓，即系你知道啲人支持佢啲乜嘢噶嘛？ 系， 但系我而家真系我唔系 out of spite， 因为之前有 譬如有啲 合作啊 合作嘅問題，所以即係可以要講啲咁嘅嘢。我真係唔知而家譬如支持鬱敏嘅朋友，佢嗰個整個踏足點喺邊？因為好，我都覺得幾亂。 唔係，其實我想打個岔嘅。頭先嗰 part 訪問咧，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好想問。你問我突然間嚟到呢個咁嘅組織，識到一啲啦，唔好話一個啦。你成日喺電視睇到嘅政治人物，你初頭覺得哇好撚犀利啊，佢好撚勇猛啊，哇我十六歲聽佢啦，呢個人喺我隔離喎，哇嗰種。但係到你真係接觸落咧，即係你問我大舊，我可能都仲即係知道佢諗嘢嘅邏輯喺邊，可能有啲嘢我唔知點解。但係坦白講，鬱敏我真係完全摸唔透。 哎呀， 哦，係， 即係我反而摸得透喎，其實。 所以就要问你啦， 可以讲下， 唔系，所以就问你， 喂，咪休息咩而家？ 咁下一节我都有嘢要问你啊！ 我想听啊，精彩！ 好，下一节翻嚟。 花生帮反正，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现呢啲占中系一啲完全只会增加大家嗰个距离更加大，我认为真系会炒火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认识中国嘅各个方面，推进中国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嘅信念。他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做的事是不對的，堅持下去，你自然會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很多人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抗爭下去，抗爭到最後，是不是？ 可惜事與願違，但是我們並沒有忘記孫中。 喂，咁啊，唔听晒Jingle啦，因为时间关系。喂，咁啊，继续啊，头先阿 Raymond 有个问题问。 喂，系、哦，即系嗱，我呢啲边皮人物咧，啊，又人微言轻啦，主席呢啲唔同啊，前主席，即系你入咗呢个政团，即系你咁亲身嗱，即系老实讲，沃尔打过一次俾我啫，佢啊成日打俾阿肥仔你啊， 系嘛？ 喂，你对佢嘅感觉，镜头前同镜头后，即系呢两年时间话俾，即系你。呢两年时间有咩转变咧？唔同咗几多？ 嗱，即系比起我之前完全唔识佢啦，即系当系一个政治人物咁样去。咁、那个转变咧，几样嘢嘅。嗱，又咁，我好老实讲，我不嬲咧，就算我唔识佢未参从政之前咧，我都唔特别 buy 佢嗰套所谓政治嘅一啲睇法嘅、即系嗱，政治斗争我同意嘅，即系譬如应该要。咩追擊民主黨，所以先至結合啫嘛，即係應該要抗爭啦，博嗰啲我係同意。我意思，譬如佢對於一啲政策嘅睇法啊，對於即係一啲譬如政治上高嘅一啲見解啊，佢從來唔係令到我好佩服嘅。老實講，之前我都係咁噶啦。咁、但係佢令我佩服，即係以前未係參政之前，就喺嗰度哇，即係好。讲嘢好到 point 啊，或者即係好入脑啊，即係等等啦、啊。咁好啦，咁跟住参从嘅政策之后呢，要发觉即係我觉得好清楚嘅一点呢，就係郁敏係一个前台踩台板嘅一个前线嘅人物，而且只係一个咁嘅人物。 performer 係啦，即係一个星囉、即係一个容祖儿囉，係啦。咁但係佢最大嘅問題，我唔知我有冇講過啦，好似可能我私底下有講過，公開可能未必有講過，就係咧佢而呢個容祖兒咧係需要一間英皇娛樂有限公司嘅、即係佢係需要後面 management 公司，所以要一個團隊咧係要托呢個星上去踩上台板咧，先至可以得到一個最好嘅結果嘅。咁、但係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以為除咗佢自己係容祖兒之外咧。佢亦都係英皇娛樂有限公司， 甚至乎佢係林夕啊， 係啊，即乜都係啦。咁就出現好大嘅問題啦，即係因為咧，佢即係佢個統籌能力咧，可以話係零，係啦，即係零咁啊。即係佢因為佢係一個星嚟嘅，其實你佢係你只要從一個星嘅角度，你就會理諒解喎。你星嚟噶嘛，你係踩上去，你就會哇上身表演妹姐咁， 只限於係喺個舞台度啦， 冇錯。而佢背後咧，就真係個統籌能力係冇之餘咧，而佢但係佢最慘，佢又覺得佢自己有，咁變咗咧就好容易有衝突啦。其實咧好多外國嘅政治人物咧，即係尤其是前台嘅政治人物咧，佢係好甘於做嗰個鬼嘅。我一落咗個台板咧，你哋幫我搞掂。 列根算唔算啊？ 幾啊算係啦，即係呢啲好多都係咁啦。你哋幫我搞掂曬，我唔理嘅。我淨係一踩上台灣就上身㗎啦，咁樣。咁佢就做唔到呢一點。咁因此咧，其實好多嘅摩擦咧。 我覺得是源於這裡來的。你可以這樣說，其實源於是毓民對自己的很多東西的高估，我覺得其實即是他以為自己譬如講嘢好動聽，咁 佢事實講嘢好動聽， 係我哋講嘢，即係演說家，咁即係令到即係好多人好愛戴咁樣。佢以為呢樣嘢係可以等同於佢喺其他方面都係好 Q 叻咁。咁呢個係佢嘅性格一個好嚴重嘅盲點。而其實我就係想講咧，就係只要你理解到佢呢一個性格嘅最大嘅缺陷嘅話咧，其實佢一切嘅問題咧就會解決，一切謎底就會解開啦。就係、是。其实所有譬如所有嗰啲分裂啊，所有嗰啲唔啱雅啊，所有嗰啲同人决裂啊等等呢，全部都係因为佢自己对自己嘅能力嘅判断即高过高个判断、 嗯、 然后你话佢睇唔起人好或点都好，或者同人意见不一都好呢，而结下嘅梁子，然后就冇办法解决啦。 有人话佢唔系一个 team player， 有人话佢冇党性，你同意呢句说话？ 我觉得佢唔系，我唔同意，我唔同意。我觉得佢唔算唔系一个 team player。当然佢梗系特立独行啦，嗯、 即系佢要人以佢重心咁。 Of course, he is not the best team player in the world、嗯。咁肯定唔系、 嗯。 但系你话佢唔肯，即系唔系一个 team player， 去到一个地步，佢唔肯守一啲团体嘅规则咧，我又觉得呢个对佢嘅评价系唔啱嘅。等于你话佢冇党性咧，呢一点我亦都唔同意。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好多时候咧。譬如即以前同佢合作啦，大家未分裂之前呢，其实佢好多嘢都会好从个党嘅一啲 discipline 角度去出发。 个党嗰时系英皇娱乐有限公司㗎嘛。 係呀， 佢咁佢自己 CEO 㗎，佢 依家有股份。 係呀，但係起码佢系咁啦，即佢唔会脱咗队呀。咁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咁讲啦，我觉得呢一个批评系唔系太啱嘅，因为佢好多时候都会即佢即懂得呢啲嘢㗎嘛，佢懂得啊党应该要系咁嘅，乜应该要咁嘅。我哋应该要守住呢条线嘅咁样，但系、那个关键就是，譬如坦白啲咁讲啦，即系当年王向达即系加入即系团队选呢个立法会咁样，咁又嗰啲咩 office 有咩净系用热血公民嘅 logo， 有人好介意我知道， 咁有人好介意啦，唔系老实讲，其实我都好介意，因为我觉得咁样系好有问题嘅，因为你真系收我哋嘅钱赞助去开 office 噶嘛。好啦，跟住呢毓民会出嚟打，即係打完场话诶咁 ,ok, 咁都係有啲问题嘅，咁啦热血公民呢就係普罗旗下嘅一支义工队啦，咁啦。咁冇 嘢讲啊，冇 啫，普罗旗真係人力嘅一份子嚟㗎嘛，一个成员组织嚟㗎嘛。咁、如果热血公民真係普罗旗下嘅一支义工队嘅，咁咪 ok 囉，咁样。嗱佢係有呢啲㗎其实。所以呢你话毓民冇呢啲呢，我觉得唔公道㗎，其实。佢係有呢一啲嘅认识嘅。但系有好多但系嘅就差，但就系都系咩就系咧？佢其实因为系咁嘅就系咧，佢咧当嗰个件事或者个指责嗰个嘢咧，系唔牵涉佢自己，牵涉其他人，尤其是嗰啲僆啊嗰啲咁咧，佢就会出嚟，唉，大仁大义去 摆平 啊！我哋要用个最公道嘅方法去做，最后先嗰种方法，唉，系嘅，系有啲问题嘅，都系用人力嘅，不如咁啦，热血公民就当系普罗嘅义工队啊，咪得咯，系咪？ 就似乎系摆平晒所有嘢喎。 但系当个问题咧，就系当啲嘢越嚟越失控嗰阵时候咧，咁佢又控制唔到嘅。 其实好多， 佢又会选择去咩啦？ 其实佢第一只咧，佢首先选择逃避， 系 佢系会，佢系唔去面对呢个问题。好啦，佢慢慢咁一唔去呢个问题，咁咪累积啦个问题，累 积到一个先， 累积到一个问题咧， 买张机票先 去加拿大走一转， 咪仲要补充你佢啲嘢，你咪搵人斩捻死佢咯。 我想去到呢个 point， 累积到呢个问题， 系 去到一个好大啦咁样。然后当个指责开始咧，即系答问题累积咁耐啦，而系你又唔处理啦，你又 越滚越大嘅啫嘛，只会越滚越大。 然后个指责开始指向佢身上咧，咁佢就讲你头先嗰句说话啦。 系， 屌你斩唔死佢啦，嗰个 task 就系咁啦。佢其实就系咁啊，即系你如果个指责唔去到佢身上咧，咁唉。 但其实嗰个系心理学上你睇得出，嗰个系佢好怯嘅表现嚟。 系。其实简直 佢好惊噶， 佢知道个对错喺边度。 系啊， 讲真，你讲得出，挑你咪斩捻死佢咯。嗰句嘢，其实心里边显示就系佢知道对错喺边度。 佢知道， 佢知道佢 讲乜 事咧。 系啦， 咁係我一路冇處理到啊嘛，咁樣，咁佢又唔可以做衰人啊？我唔已經去一個問題積到咁樣，佢唔通我走出嚟話，屌你邊個唔撚得？邊 Q 個話可以從選完之後第二日從來唔支持個政黨啊？乜咁？佢又做唔到呢一步，因為佢又變咗衰人啊嘛，係咪？佢又可能俾第二班人又指責， 所以佢就要剔曬啦。 咁但系点咧？佢点样剔晒咧？佢剔晒咧，又唔系话佢真系心里边觉得道理边个啱，就剔边个晒嘅喎。就系边个闹得佢劲啲咧，佢就剔另外一边晒。其实你谂翻系啊，以前谢文莲嗰、那个嗰阵时咧，一模一样。其实咧，当初佢都老实讲，我比较亲身知道啦。佢虽然佢系好锡马草嚟，但系咧，其实好 借咗佢钱，所以就弊啦。 但系咧，即系佢好多嘢都揿，即系佢个都背后都会讲好多比较 sensible 嘅嘢。其实，但系当佢喺俾另外一边，即系嗰阵时啊，即系谢文莲啦，你话，妖你咩盲眼啊，咁啊，即系你记得啦， 记得 ，Anderson 咧，妖咁佢就即刻要企喺呢边啦，因为你闹到我咁捻样，咁我就要企喺呢边。所以咧，佢个选择咧就唔系究竟佢心里边个道理觉得边个最啱嗰个，而系边超个闹佢闹得最劲，佢就要企喺另外一边。 一个我认为好 sensible 嘅问题，既然喺个执委会上面有一个人个 personality 系咁 outstanding 嘅时候，你认为呢个系咪一个人民力量分裂嘅主因？ 你个人民力量分裂也者即系郁文离开咗啦，其实 exactly， 咁我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系嘅也者就系其实始终一啲咁，头先我喺之前拍搏击会嗰个节目都有讲咧，即系始终一个咁样嘅组织，啲人个个咁 self righteous 咧，即系觉得自己正确啦，梗系会去到呢个地步嘅。咁而郁文嗰个 self righteousness， 当然真系 超强啦、啊， 前文古人， 但系问题佢系一个 exponential 嚟噶嘛， 咪就系正咁啦。就佢其实佢你话咧，佢当冇嘢指向佢，啲嘢唔牵涉到佢、嗯，你唔好话佢系衰人嗰阵时候咧。佢系仲可以 contain 到佢自己呢个 self righteousness 嘅，但系当你一指责佢，妖你乜啊，你揽住边 Q 个啊，你纵容边 Q 个啊，一指向佢嘅身上咧，咁佢就控制唔到呢一点，咁佢就嚟啦。嗱，我所以咧，我到呢一刻，我呢度我要再三咁样讲咧，就系咧，任何人同我讲话咩郁文收咗钱嗰啲咧。到呢一刻我都嚴厲指責， 我冇提過呢一件事。 唔係，我唔係話你啊，即係我而家我再講一次就係咧，我係絕對唔相信呢一點。 Exactly， 我亦都會否定甚至係指斥呢一種説法嘅， 即係唔可以咁容易屈一個人。 絕對唔可以，因為如果係咁，好多人都收錢。咁我覺得民主黨收錢個機會同埋客觀證據啊，唔係即係我唔好講機會啦，客個表面證供強過好多人添，係咪先？佢屌你投咗人哋嘅方案喎，你入個中聯辦喎，係咪先？到呢刻我都否定嘅，尤其是我真係親即係參從佢嘅接觸，就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咁去到而家即係呢個地步啦，即係叫做同全世界都有好多牙齒印啦咁樣咧，我覺得真係同佢嘅性格 決定命運， 決定咗一切嘅命運。 唔係，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即係如果我係你。其实我会好无奈嘅，点解嗱？我记得我当年都嚟客串过节目，即系跟阿菠萝啦。 哇！你嗰阵时劲侍奉阿皇上， 错啦，冇。嗱，我又再重申，嗰个节目我系做到临尾嗰两集，我系冇特登唔上去，我话唔做嘅，系因为我觉得佢有问题，所以我就走咗嘅。 你之后有澄清过嘅， 系啦，我又因为觉得佢有问题，我就走咗嘅。嗱，我想讲种无奈系每一次，即系嗰阵时佢都阿菠萝都同你行得好埋啦，同你开始行得埋，但我系觉得。睇得出迟早系会出事，因为佢好，佢同你哋有明显嗰种行得埋系假嘅，系有距离。even 我见到你哋同佢讲嘢咧，都系唔放尽嘅，即系觉得好似好多保留。我死啦！你两边都系咁，尤其是阿波罗系咁假，你哋系已经，我见到你哋嗰个自我保护系好强嘅。咁其实冇乜， 你见到阿波罗个心，即系个心情啊！你系一直死啦，我又唔知点样应付。 唔系，所以佢话第二日唔认系人力嘅。我完全估到嘅， 唔系系系。 我见到你哋嗱，当时未出事，你哋嗰个自我嘅保护都好强嘅。你哋即系我哋试过一齐食饭咧，大家一齐喺个茶餐厅食饭，已经睇到你哋讲嘢嗰种， 知道 系好唔正常嘅，唔系一个正常交际讲嘢， 明白？ 大家有保留嘅， 同意。 咁所以其实系好无奈嘅，即系你哋系好似即系一个 terminal 嘅病人，等紧自己呢一日几时死嘅啫。 嗱咁讲啦，即系我呢、這个我真系冇讲过。其实我同意你个讲法，讲真喺2012年二月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啦。 2012月你早过我，嗰句说话我系10月同林宇阳第一个讲嘅。 你早过我， 唔系你早过我啊，唔系 你早过我系 你早过我， 我系二月即系选之前嘅二月，即系两年几前噶啦。 我系 你系之后，点会之后啫？选完之后都已经散啦。你系再早啲、你再嗱，点解咧？你系再早啲啊？ 系啊， 即系再早到佢，只不过系帮下人力选区议会嗰 阵。我知道嗌交一定嗌交，大家个 base 唔同。 系，其实嗱，我所以当点解咧？即系嗱，呢度又要讲啦。即系我上得嚟，梗系要讲多啲嘢先啦，系咪？如果唔系唔得噶嘛，系咪先？ 好，我欣赏。 即系真系一个一定要再，我要。好似我上次上你 Anthony 节目都冇讲嘅，其实，我觉得一定要修正个说法，等于头先所讲啦，即系咩，我好似讲到都唔掂噶啦，乜屌咩啫？你选之前个礼拜六啊，我哋五区人紧噶啦，主席，你谂定讲咩啦？咁嗰啲咁嘅嘢咧，其实一样，即系佢话，关我事啊？你叫我去搵阿习算嘅啫嘛。 哇，好似喎。 但系梗系唔 Q 系啦，梗系唔 Q 系啦。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啲讲真，当日我头先所讲话，我觉得我起码 hold 住个 party， 即系平衡势力嗰下，我觉得自己算系做咗啲嘢。你点解原因咧？就系当日佢系第一个同我讲话，我谂住搵阿达船， 因为有人同佢引荐呢个方案啊嘛。 我梗系知啦。咁但系第一个提出呢个 idea 嘅系佢自己。而亦都因为佢提出咗呢一个说法，令到我啊，俾任亮宪啊，即系肥足两个礼拜，有你冇眼影， 佢系一个咩人？ 系啦，即系而我系禁住咗，其实 系 吓，我觉得 佢系一个好大情大性嘅人。 呢个当然系啦，当日，好老实讲。如果你问我，绝对唔系因为之后发生嘅事情，当日我已经唔赞成，因为我觉得根本都唔合理嘅。其实 系啊， 佢从来都唔系我哋嘅人嚟嘅。其实，当然佢帮我哋当时即系行得好埋啦，咁样吓。但系点解可以会系咁嘅啫？我哋有自己嘅人噶嘛，我哋有六十几个人出去搏杀噶嘛，你都有份噶， 有啊， 系咯，咁你。你点解唔系自己嘅人去选呢？再加上，喂，嗰、那个人都系好高知名度嘅，讲真，即系我讲紧任亮宪啦，即系当时系都系新星，即系超新星嚟嘅，即系老实讲， 但系转咗世嘛，你明唔明？ 系叫做所谓转咗世啦。但系老实讲，即系我唔系帮马草嚟嘅，但系你谂翻下，讲真，就呢啲咁嘅新兴嘅 achievement， 讲真，维园阿哥真系劲过其他人好多，当即系嗰个世，即系冇得比嘅。之后嗰啲咩菠萝咩七嗰啲，唔系嗰个层次嘅，完全我觉得吓。当然我是反对的，我心里面反对。但是除了他之外，除了郁敏之外，有其他人都同意这个部署。 既然你现在讲到 咁我都知道是出现问题的了，其实。 咁个问题就是说，即是我又不想开名啦，个问题就是说个执委会里面个意见分歧是这么大，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那个decision 是因为他自己私心影响了呢？ 我觉得个嗱唔系，因为个执委会嘅分歧系咪好大，我又唔肯定。其实个执委系咪分歧系咪好大，我唔肯定。你知道啦，即系当然成个古仔里边都仲有一啲其他角色噶嘛，即系譬如 我唔讲啊， 即系 嗰啲同嗰啲啦， 系嘛，系啦，即系嗰啲啦， 系咪先？即系有黄色巨鸭系嘛， 有巨鸭噶嘛？咁巨鸭其实从来都系一啲好边皮嘅人嚟嘅， 但系最阴险嘅一个嘛， 系佢有搞事嘅力量， 系啊， 佢冇实质嘅力量，佢有搞事嘅力量，咁。嗰啲人就全部都佢即系黄色巨鸭咧，就全 Q 部人都唔妥嘅。OK， 但系嗰阵时佢就梗系企埋咗喺菠萝嗰边啦，因为对佢有利。 当然啦， 系啊，我就讲，但系我觉得咁讲啦，我承认自己当日我冇好坚定地咁样去否定即系郁敏呢个 idea。 嗯，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譬如个出现问题啦，即系马仔有啲问题啦。第二，即系当除咗郁敏之后，都有其他人。都赞同佢呢个睇法嘅，而呢个其他人唔单单只系佢哋嗰边嘅人，甚至即系同我哋比较 close， 即系而家梗系同我哋反晒面，嗰班都觉得系可以弃任亮宪而取呢个菠萝嘅。咁我就冇呢个意志去反对。第一，第二就是我觉得去到选举剩翻几个月，真系 afford 唔起。 即係再一次。 嗯， 咁個結果就係咩？好簡單，個結果就呢啲大家就聽節目跟花生就跟得好足㗎啦，就係、是、個結果就係、是、阿邊個冇得選新東啦，呢、這個已經係鬱敏最大嘅讓步。咁但係我同意新美所講，其實當日尤其是去到二月啦，即係咁講啦，我又唔係上人叻到咁，但我肯定知道呢個人同我哋唔夾，唔係嗰種人。 嗯， 但係在於你，我即係我話頭先講樣嘢，在於你嗰個崗位咁努力，大家一齊咁努力去揮嘅時候，你已經係唔可以話預知，直頭都知道個結局係咁，其實係。即 好 sad 好 sad 嘅，系 真系 你 真系鸠做、啊， 你完全系 几努力做落去，你知个结局佢系扭转唔到啊！ 你 describe 到我个当日，其实我知道，即系大家真系为咗个选举，夹硬要过埋九月九号嘅啫。 系啊， 系真嘅，你可以咁讲，即系有时系好 sad 嘅，即系你真系明知个火车会撞，不过你都要继续要坐上去。 系啊， 但系咧，阿刘家雄咧、嗯，即系我同新比，其实反而系叫做，虽然系冇叫做冇咗个立法会议员啦，或者系一个党入面嘅一个呢个精神领袖啦，咁但系对于呢个我哋反而系见到系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大家都见到咧，系当阿 YM 佢哋嗰班人走咗之后咧，不但止你哋入面嘅人系嗰个思路系睇得出系清晰咗好多之余，系多咗好多唔同嘅人去支持你哋。 系呢、這个系真嘅， 系啊，即其实你睇可儿今次选举你都知啦， 系呢个我承认嘅，但系即系当日冇咁谂到啦，即系当即系我不如咁讲啦，即系坦白啲讲啦，即系当日九月九号，九月九号晚啦，或者九月十号之后做啦。 就睇到个 Facebook 啦，唔系你九月十系九月十系九月十一号嘅， 系晏昼 嘅，礼拜二嚟嘅嗰个。 你刚讲紧系点票嗰阵时啊？ 点票嗰阵时候，其实我系 relief 嘅。咩叫 relief 咧？我真系我好忠心同大家讲就系、是、咧，我自己输咗啦。咁梗系即系 你知我哋唔开心几耐咧？就 系 呢件事， 我真系梗系唔开心啦。但系我你知唔知我第一个 message send 俾我哋自己几个人啦？就 send 俾医生就话，诶输咗冇所谓啦。不过都好啊，嗰、那个都输咗。嗱、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嗱，老实讲，呢、這个亦都系我哋 naive 啦。如果出现个状况系我输咗， 嗯， 但系佢赢咗嘅话咧，个局面系极难以收拾。 嗯，系啊。 我觉得 relief 嘅原因就系、是，咁我输咗，但系佢都输埋。我觉得我嗰阵时真系有啲蠢啦，或者即系太过幼稚，就系、是、觉得咧。咁應該咧呢單嘢會慢慢 就係有啊， 係有嗰日同佢即係我 係有咁嘅諗法，我真係 有啊， 都好啊咁樣。嗱，如果出現嗱，即係我而家即係真係即係乜都講埋啦，即係如果當日係我贏咗， 嗯， 然後佢都係輸，都係得四個人，但係我贏咗嘅話咧，鬱敏唔夠諗翻面， 嗯。 嗯，即系你知唔知嗰晚咧，即系我即系我哋喺博览会点紧票嘅时候， 我都喺度。 因为港岛咧，其实系最早即系知道你有嘅 票， 票 咬得好紧。 唔系港岛唔紧， 紧都系唔紧得输咗啦。一开始 系啊，一开始你已经知道自己系咩事。但系问题，我哋讲紧系咩嘢咧？如果港岛唔得，即系已经知道咗啦。但系港九东其实系好紧， 系好近， 所以其实我哋系好惊，喂，真系唔掂啊！即系如果 嗱呢个我又讲下啦，因为我都喺嗰度，咁我就同公民党啲人一齐嘅，咁样咧，大家都知道港岛阿他人输咗， 系啊， 他人输咗，佢系当然佢系谷住喊啦，但系佢见到最开心嗰样系好嘢，个个都选唔到啊，佢即刻笑翻。佢一见到佢选唔到，即刻笑翻。我都即系同刘家雄，我都同刘家雄一样，我即刻同新美讲：喂，选唔到啊，正啊！跟住新话冇啦，佢应该玩完啦。但系事实证明新美啱嘅，因为新美当日佢就话：唉，我都希望咁样，但系冇咁易啊。 唔系，我谂有啲听众唔明白点解我哋咁唔想个人选到阿刘家雄，你讲讲 系。咩？因为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即系我知仲有好多人都仲信佢哋嗰个 version 啦，但系即系根本上系离晒谱嘅。如果话俾你听，你喺我个位，我唔肯定你哋忍唔忍得到九月九号。 嗯， 老实讲，我真系到我哋真系为你，甚至可以咁讲，我为咗自己啦，即系我忍住自己有机会选到，咁我系费事同人反台啦。 嗯， 因为系冇可能嘅，即系我哋系做到晒，做足晒所有嘅嘢，做足晒所有嘅嘢，包括钱俾晒。所有嘅支援係一樣，咁 而但係嗰陣時已經知道有明顯嘅內部嘅抹黑同埋即係。即 好勁啦， 好勁啦！即係唔使講啦，即係唔使講啦。其實呢啲根本即係你只係呃自己呃自己嘅，即係講得你話。 未完嗰時已經好犀利啦。 但 係依 家係咁啦，即係咧，我覺得呢個人簡直嗰種 ungrateful， 即係嗰種，即係佢到唔感恩之餘，即係嗰種反，真係反骨。我覺得同時即係離譜啊，簡直係，即係直情係過分啊！ 你有冇一件事令到你覺得係好呢條友簡直係，哦，太衰啦！一件事， 一即当系公开嘅一件事， 公唔公开冇所谓喎。你可以讲啲人哋唔知嘅嘢，我好想听。唔好开名啊，我哋 但啲听众应该估到。 代号代号， 你讲系选之前 任何时候， 唔系咁。如果任何时候就梗系从来唔支持人民力量啦。老实讲， 唔好讲嗰件啦，讲第二件啦。 系啊，第二件嗰啲冇人知啊。 等下谂下先，即系其实我觉得所有嘅旗幡同埋嘅制服，都冇人民力量个名咧。我觉得呢个系我系完全唔接受嘅。其实老实讲，佢自己当初知道自己捉虫，开头佢个铺唔高嘅，后屘佢全面先用翻晒人民力量。其实佢开头系唔用嘅，即系老实讲，如果我从一个客观分析嚟讲，就觉得屌根本佢未必系真系想选赢，今次赢咗梗系好啦，系咪先？屌 佢唔知自己近啊嘛， 屌选系佢唔知自己近，选唔到屌攞咗你啲钱，攞咗你啲人去推销下自己，推销下个组织都冇坏啊咁样，所以佢一开始系冇用嘅。但系你即系你大陆屌你热血公民嗰阵时咁冇人 边个识啫， 大佬啊！但系人民力量真系叫有个名有个朵喺度噶嘛，所以佢最后咧全部变晒嘅。是睇得到佢即刻全部變返晒。 佢眼咪都改咗。 係啦，咁跟住之後鋪升返，其實五區都升壓嗰陣時去到一個地步，尤其是我哋同民主黨鬧到好勁嗰陣時候，其實大升。嗰一下我係直接覺得嘩，即係咁離譜。 嘆為觀止。 即係嘆為觀止嘅，我覺得係嘆為觀止嘅。即係因為點可以有人係 ungrateful 咁，即係可以咁明目張膽都得嘅呢，其實我覺得。 但呢件事係一個談判嘅結果定還是係佢自己醒水呢？ 冇任何談判。 佢醒水嘅。 因為去到一個地步，我哋已經唔 Q 你啦。因為我哋去正如佢啲新聞講啦，超我哋預咗9月9號已經撞車 㗎。我 feel 到 預咗9月9號係會撞個車係撞緊㗎啦。係啦。只不過你撞到嗰陣時候，你如果譬如假設我同萬必都選到咁都會撞。要撞撚咗佢咯，即每日又有少少咁諗啦，即係其實梗係唔想啦，但係即係會係咁諗啦。咁但係我係知道嘅，所以其實咁，所以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去到最後嗰幾日，屌唔撚你啦！ 唔支持嗰個已經唔係最震撼啦，最震撼係財不會啊嘛。 系 台北会嗰个，我真系我真系屌咗声啊！睇到有人踢咗张图咧， 会 唔会女影我下乜台北会？哇！我屌唔系啊！你真系去到呢个地步咯。 而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哋而家咧，我最点解我觉得咁 amazing 就系佢哋仲觉得自己系好啱嘅。 系啊， 系啊， 尤其 佢真系觉得我哋对佢唔住嘅，会住真系笑我。系 啊， 你哋系 佢哋揸住，佢哋有一路到而家都系揸住一个 point， 就系选紧嘅时候，咪洪穗门口讲过嗰单嘢，天行集团嗰单嘢。 系， 佢哋嘅讲法就系、是，佢哋都有俾人哋点埋一份咁样，话佢哋都系人民力量啊嘛，当其时， 系， 咁佢哋嘅辩解就系、是，即系我哋热血公民啫嘛，佢哋收啫嘛，啲钱关我哋咩事啫？你哋闹闹佢哋咯。 老实嗱，两三点啦，系啊，即系第一就， 即系咁样嘅， 即系我觉得 Erica 嗰次上 D 一百，我觉得答阿孙百鹏讲得好啱嘅，如果你唔用人民力量个名，你30,000票，你食屎啦！即系当日，即系你成。做一个好嘅嘢，你成咗个名，你就梗系要成佢嘅， 同埋 呢个第一 嘅 第一 钱咯， 系啦，钱呢个啦，好啦，第二，红隧嗰个广告系点样嚟？系人网嘅一个晚会，上高 喺太子个晚啊嘛， 系直播嘅，大家仲 大家知嘅，睇到嘅现场嘅， 嗰阵时我现场捐出嚟，我捐埋个牌， 系啊， 然后大家好开心咁公布，当时所有人都喺度，包括我嘛，你唔出声。 唔系喎，佢自己好似唔喺度啊， 喺度，佢梗系喺度啦，全场都喺度，除咗 佢嚟咗嚟，黄达嚟咗嚟咯，就系话 大玉敏喺度咩？ 系啊，佢喺度，佢成晚喺度。 你喺度喎，你 A 冇讲过住，好啊，收我几多7万啊，咁样，咁你就系当我你食，当你食应承噶啦。当日就房讲明系捐俾 Erica 噶嘛。 系， 咁点解要俾乜嘢？嗱，老实讲，好老实讲，好老实讲，如果唔系呢条友 當日即係啲尾巴已經露到咁樣嘅話，根本嗰啲廣告辦我哋全部唔介意擺15個人。Erica 自己點解我哋覺得咁開心攞到廣告，係因為我哋本來係爭緊一個，唔係嗰塊板添啊，係紅隧一望住嗰啲 最大 嗰 標榜 啊， 最大嗰標榜啦嗰啲，同埋嗰個如果停車場嗰個位都快有 自己出錢啊諗住，而嗰陣時曾經諗過，如果出嗰個板，我哋五個板曬落去。好啦，呢個第二點，第三，所以你係知嘅，你當日你坐咗喺度，即係我講鬱文，甚至黃大都入嚟啦。坐咗喺度听住人哋捐呢个款，你冇 at 嗰一声，仲同意嘅话，你仲点样可以反对啊？之后有仲咩嘢可以讲？第三，你同我计杜玉凤，我都未同你计谢伟俊啦。唔系真系、啊， 唉， 我都未同你计谢伟俊啦。第一单爆嘅嘢就系你收谢伟俊律师费， 咪契弟嚟咧。 一件事，我你讲讲即系俾，因为某咩亲中， 佢冇咗个 honesty 啊嘛， 赞助你啊嘛，唔系你单嘢爆先嘅咩？你单嘢爆先个，我话俾你听，当日佢收即系俾佢帮助啦吓，俾谢晋嗰度嗰啲叫咩律师费啊嗰啲咁嘅嘢，冇人知道嘅，系我知道，我话翻俾郁文听，你知唔知道佢收咗钱啊？你知唔知佢受咗佢帮手？佢要问，屌唔捻知啊！诶，唔敢唔捻得话，我帮佢找一条数佢啦。咁系咁嘅，跟住我先问郁文，喂，咁都得？佢隐瞒你收俾谢伟俊帮咗律师费，你觉得咁 Q 样嘅人，你都可以信得过？要由我话翻俾你听， 佢成日捉你熬咯，郁文嗰时 咩啊？ 佢成日已经捉你去食饭啊，熬你噶咯，你冇少少 bias 啊？郁文都系好人嚟嘅啫，佢都系想 即系嗰时，即系我就咁样咁捻样都得。好啦，算你中意咪咪咩咯？我翻翻咗头先个 point 就系谢伟俊嗰单嘢出声，即系出事先啊！我哋都冇人怪过你呢一点啦。你同我讲杜玉凤，咁当然唔好撇开，即系之后我哋选力仲有20万俾咗出去嗰啲都唔知嗰啲啦，都算啦，嗰啲我哋唔计啦，钱唔计啦 ，OK， 即系我哋大方啲啦，唔好计钱。咁喂，大佬有得咁捻样计嘅咩？真系讲真，如果咁捻样都有得计，咁我真系要由头计啦，大佬，真系你当初你黄大仙观塘个 office 系边个俾 Q 钱，边个俾钱先，大佬系咪先？你选举经费每个区一个议席30000蚊，咁又点计先？系咪先？吓、我哋你去搞乜嘢？我哋全部出晒人去撑你，咁又点 Q 计先？ 观塘嗰个真系好烧银纸噶。 烧 真系烧得好紧要啊！我因为佢一 开，你知啦， 佢开我哋一路上去八卦下咧，哇！大佬真系， 屌你陈秀慧呢条友， 哇！正啊， 真系败家啊！大佬 选完之后，我唔系讲个败家，你啊，选完之后，佢喺 Facebook， 我而家仲有个 record 啊，佢话，屌得嗰150000咋咁样，哇！你都算离谱啦，真系个个区都系咁嘅钱咋，讲真，即系。喂，大佬，咁我自己筹到钱，咁我 Erica 自己筹到钱，欣生筹到钱，老萧筹到钱， 佢自己袋揞噶，大佬， 我自己袋揞噶，系咪先？咁你咁中意屌鸠老萧，咁我冇理由要俾我个 connection 嘅钱捐俾你啫，系咪先？呢啲即系大家 OK 啊，系咪先？嗰啲系我哋自己筹嘅配对基金，人力嘅钱就系咁多，每个区用 每个区自己 按议席比例， 系 就系每3万，新东新西因为九席就系27万，港岛就系21万。九东九西就是每个区150000，公读过晒执位，大家完全听晒嘅，你就一句得埋嚟话，要得个150000咋咁样？哇！呢啲即咁 Q 样嘅人都即老实讲，即我就咁 Q 样咁冇即 良心、 感恩、咁冇良心嘅说话都可以讲出嚟嘅咧，咁样即我嗰一下就哇！即叹为观止嘅，我确实其实真系系我叹为观止，所以。我对于即系好啦，咁翻嚟啦吓，即系我对于仲有人去支持即系呢位人士，我系好惊叹嘅，因为其实 我都好惊叹。当时阿森华以为佢死紧噶，我就系写包单，佢一定唔会死。 一定是大繼續大把支持者，因為他就是用一種金字塔推銷的形式去收 靚。他是的。咁但係當然又咁講啦，即係佢亦都即係才華好有限，即係呢個咁嘅步伐可以維持到幾耐咧？咁係一件事啦。咁最後 其實佢同阿馬仔不相伯仲嘅咋。即係如果我就成日覺得馬仔咧就好似蒙面超人嗰啲咧，出嚟得三分鐘個能量 嘅限制，其實佢都係差唔多。我都分析嘅嗱，我覺得咁嘅。黃達咧嗰個思維係深少少嘅，我覺得真係好老實講，即係我覺得佢諗嘢係多啲。但係對於喺我眼中，我係睇唔。是看不入眼的，因為黃大那些屌你狗屁不通，簡直是不懂事。 但黃大找不到錢和心術不正， 這個一件事是不是這個時候心術不正，這個狀態他是在政治上的深度是高過馬仔的，這個我同意的，即他是多一些思考的。但是如果你說 speech， 尤其 是幾分鐘那一種其實馬仔是勁很多，老實說黃大說話都假假的，其實不過他有 bite， 即他不是很順的說話，但他有 bite， 他有 bite， 而且他想事深一點，馬仔就真係冇深度嘅，亦跛都要靠人哋諗俾佢。但係佢嗰三分鐘嗰個信，即係嗰個爆炸力， 佢真 係黃大冇得比。 佢真係企喺個紙箱度就噏三個鐘， 真係真係呢個呢個。 你唔好 loop， 你唔好理佢三個鐘頭都係 loop 住三分鐘同一個説話。 係， 佢就係三個鐘頭就同你講。 所以你話就咁樣比咧，都可以咁樣比嘅。但係如果咧有人話黃大哇講嘢好有深度啊，屌你真係喺我眼中，我淨覺得你簡直係即係完全唔入流，又唔識經濟又唔識政治。咁你乜人都唔識，但係佢係有即係編劇啲 bite 嘅才， 同埋佢識得包裝自己， 係呢個包裝，呢個包裝係唔錯嘅。其實 嗱，即係最近咧，我想講講，即係頭先都講嘅就係話，共產黨係要推冧佢嘅，唔可以平反六四呢樣嘢。佢係用咗一個即係阿爸同我講嘅故事，阿爸都係一個走難嘅，佢用咗呢樣嘢去包裝，咁啊大家睇落去就覺得 好似好緊，係， 跟住就唔記得曬之前所有嘅漏洞啦。 系 啦，明白。 但系咧，老实讲啦，你问我咧，我呢样嘢我都唔系特别佩服佢，即系我觉得都几，即系算系咁啦。喺政界嚟讲，我觉得其实黄大有样嘢真系咧，其实我觉得佢嘅魄力系几高嘅。 系， 我觉得佢尤其是行动统筹力嘅魄力系几高嘅，即系呢样嘢我反而系几佩服佢嘅。OK， 咁但系即系老实讲，即系唔好讲心术不正添啦。但系即系讲真，我觉得佢政治真系，我真系唔系，我个人其实好谦厚嘅，真系嗰个人。但系对我嚟讲，佢嗰啲政治上嘅见解，简直系唔入流到极。讲真，都话郁文嘅，我都唔觉得特别睇得上眼啦。即系我觉得佢好重复嘅，郁文讲真，同埋即系老实讲，讲嚟讲去十几年都系讲嗰幅屁嘅。其实讲真，即系但系点都佢都有佢嘅深度。即系郁文讲真喺政治上，但系郁文啊真系冇。咁好啦，咁究竟佢如果你话佢真系喺所谓出版界或者传媒大亨啊，搞下呢啲嘢去进发嘅话咧，我反而觉得黄达都仲有啲 价值 嘅。如果你话佢从政咧，我 唔系因为你太易露底啦，你从政 系啦，从政真系好易露底。你即系睇下徐昌豪之后啫。 最露底嗰样咪俾阿尤清源扇一扇佢咪搞掂咯， 系啊，同埋咧即系你有啲嘢咧，即系可能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就会牵涉嗰个知识嘅范畴好多，例如话之前问个税制嗰个 好清楚噶嗰个， 你其实嗰个系 仲有人帮佢兜 阔个税基， 哇，好，其实基因讲得好好多， 我啊喺节目啊，佢开头揾我上去啊，佢问我想讲咩就讲，我同佢讲自驾，嗰时自驾游都未出事， 系啊， 我已经同佢讲喂要讲自驾啊，打 Q 镬呢个。佢又讲唔掂就编咗第二度。 系噶，佢即系呢样嘢，我同意嘅。即系所以如果去到政治嘅范畴，真系你要嗰个知识群后屘要讲好多。我就觉得政治佢唔 同埋你嗰、 那个得嘅， 你嗰个 sense。因为其实嗰阵时收尾讲开嗰样嘢，就嗰阵时得我同佢系讲嘅啫。 系明啊， 因为我哋嗰个 sense 到系嗰样嘢。如果落咗嚟， 我唔觉得佢有嘅。 但系佢就即系唔会有。 因为佢喺政治上，如果佢仲想发展，佢一定要黐住郁文同埋云教。就系咁解啫嘛， 唔系佢个谂住面皮厚就过到骨啊嘛。 系，但系老实讲，你我个判断咧就系，我觉得政治上咧佢系冇可为嘅。但系如果你话佢仲喺譬如社会运某啲社会运动上，或者即系出版啊，或者即系某啲嘢嘅话咧，咁可能都仲有一个。 咦？佢但系 但出版都好似 未必喎。嗱，我未必 系你嘅睇法唔同， 我未必咁睇，因为咧其实佢依家走紧嗰套，即系好似我哋头先都讲啦，就系佢走紧嗰套系包装运动。佢将一个社会运动包装到自己一个嘅功绩啦。咁佢依家行紧嗰一样嘢就系佢不断去吸纳一啲新嘅年轻人。当遇到一啲佢答唔到嘅问题咧，就讲一啲 bike 啦，或者系讲一啲讲笑。咁啊赖过咗，咁人哋就会变咗，哇！佢嘅观点好独特，佢嘅论述 係非常之有佢特別嘅一 套見解。因為嗰班僆仔聽得明啊嘛。 係啦，咁然之後佢就覺得啊，咪即係等於呢棟嘢，即係好似啊之前阿森比佢曾經聽喺街聽過一啲小僆仔啦，咁喺度講緊話當時係講緊李柱明， 李柱明 走出嚟就係話要去喺希望喺臨咩啊臨死之前， 臨死之前 見到香港嘅民主，咁樣咧嗰班僆仔就即係佢灌輸過一套思想，就係話哇！佢哋嗰班老嘢想喺死之前见到自己见到香港嘅民主，想了解自己心愿啫嘛，关我哋咩事啫？但系其实你 谂出就系冇问题嘅， 正常啲谂嘅时候冇问题。嗰样嘢唔系戇咗嘛？你有份啫嘛，大佬。咁但系嗰种就系变咗系，咦？咁佢咪好独特？ 同意。咁但系你问 变咗就系佢嗰个 base 咧，因为呢一种始终你一啲系有清晰思想嘅人系比较少嘅， 系 咁个 base 只会越嚟越大。当佢变咗系一个明星。佢依家都覺得自己係政治明星。當你嗰個 base 越嚟越大嘅時候，其實佢有機會可以突破。 我呢個可能判斷唔同啦。我可能亦都可能我自己因為同佢嘅交往，所以有啲 bias 啦。我就唔同意點解咧？因為我明你嘅意思嘅，我完全知道你嗰個分析嗰個角度喺邊度嘅。第一，我覺得咧，香港嚟講咧，年青人嘅政治能量咧，係同佢出嚟嗰下，即係嗰個 noise 係好大嘅。但實質嘅政治能量其實並唔強。老实讲，我觉得年青人譬如出嚟投票好，即系佢咧， 系冇乜年青嘅选民嘅。 其实咧，即系年青人嘅政治能量系比佢个 noise 咧系远远要细嘅，即系好多系 noise， 但系其实即系咁嘅啫。呢个第一，所以我又唔觉得呢个可以 build up 好。第二咧就系即系你啲年青人都会 grow out of 呢啲咁嘅嘢噶嘛。其实老实讲，咁所以咧，我又 咁 optimistic， 我唔系。我又唔覺得呢個係 optimism， 即係呢個純粹係好 natural 嘅啫。其實 grow out of 嗰樣嘢，其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兩樣嘢結合嚟講咧，我又唔係覺得佢有任何嘅政治嘅，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我睇法唔同咧。但點解我點解咁講咧？可能係因為我自己輸過，即係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哇！人力量喺網上喺邊度啊？你好撚勁喎，係嘛？曾經嗰兩年前啦，係咪先？即係。哇，好有聲勢喎！嗰啲咩網上 po 選立法會議員，即係嗰陣時，個個都係人民力量贏曬嘅，即係除咗新東就長毛第一，萬必第二咁樣啦嚇。即係，但係出嚟嘅結果就係你會見到其實唔係夠勢力啊，或者傳統嗰批人咧都仲係可以，無論點樣都可以壓得住嘅。咁所以咧，我就冇提，我明你完全明你嗰個角度係咁，但我又唔覺得係有咁犀利嗰個口音。不過呢個就當然係判斷嘅問題啦。到時可能即係佢真係繼續出嚟玩，咁會又靠選票， 佢一定 一定 繼續出嚟玩。但我都唔擔心佢會選到嘅。始終年青嘅選民係少嘅， 好少 嘅。但係不過我會覺得佢哋而家嗰個對社會嘅影響力係一個負面影響力係好大。即係頭先阿方都講過咧，即係佢哋係點啊？而家推介人哋即系扮精神病攞公屋啊！ 哦，佢哋 哦有咁癫啊！ 你咁啊，话说系有人 send 咗即系啲杂数俾我，见到啲 tag 上面就系佢系即系叫做鼓励大家快啲去攞公屋咁样。咁跟住咧，咁啊其中咧就有提到咧，即系如果咧用呢啲咁样嘅理由咧，就会更加快攞到啦。咁样 其实呢个系搞死晒成个等紧上楼嗰啲人添。 系 啦，破壞咗大家嘅信任。 其實我冇耐之前亦都係俾咗新比睇有篇文咧，就係一個喺公立醫院做嘅精神科醫生寫嘅。咁咧，佢入面咧就係主要係即係叫做仲有一個良心嘅一個精神科醫生啦。咁佢就講到咧，就係話佢依家做嘅工作咧，大約係得低過50% 嘅工作量係做醫生嘅工作，因為咧就係房署咧就係會將佢哋變咗做一個批公屋嘅外判商，咁啊俾佢哋叫各全部都係好多啲新移民啊嗰啲去呃一啲精神科嘅醫生紙，咁就而仲要最離譜一樣嘢咧就係房署咧係由唔識教到識，教你點樣可以攞到醫生紙，咁而佢就係好嬲嘅，因為就係你變咗就係一個我一個專業俾你咁樣玩， 俾你即係標準， 而最弊嘅話咧係我唔批嘅话咧，跟住嗰啲人就会投诉。 系啊系啊。 然之后咧，啲同事咧，佢老细啦，佢同事咧又会去俾说话佢听。 系啊，因为佢 收工啊，你都我都要交数噶，我上面都俾人投诉啊咁样，即系你变咗系嗰样嘢系只会越嚟越差嘅啫。亦都系对等，即系好似森比话等紧嗰啲， 咁又几离谱喎呢个。 即系你对于等紧嗰啲，你系搞衰晒啊嘛？你变咗等紧嗰啲，可能因为咁样而冇咗个机会。 好唔本土咁样， 系啊， 好损害，好损害本土价值。 本土啦，真係 佢係咪覺得咁樣係可以對付翻嗰啲新移民都？ 但呢個係戇居， 你唔係用一個唔啱嘅方法去做 嘛？你估真係以毒攻毒咩？黐線唔得噶嘛？ 同埋你都唔係㗎，你對付係咪對付到先？ 你對付 我對付到啲香港人，我覺得 係啊， 我咁樣。不過係咁㗎啦，係佢哋係嗰個層次啦。最老實講，不過有幾離譜。 但 係 嗰個破壞 都有， 同埋其實我哋即係之前亦都有講過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好多年青人就係叫啱啱開始開竅，咁啊開始接觸呢個叫政治啦，咁就係、是。参与佢嘅一啲咁样嘅运动啊，然之后咧就会觉得，我哋咁样就 系 争取紧民主啦。 系知道。 而当你久而久之，好似你头先讲个 grow up 嘅时候，就发现，咦，好乸骑呢喎。 系 咁跟住 out of 嘅时候，就会变咗对嗰样嘢失望。 系，当佢即系好先，你讲咗嘅，屌， 原 来 咁 样咁样嘅。 即系当佢成长有一日喺个床下底抄翻嗰四期嘅热血少年。冇再出，冇再繼續出落去啦，揸翻四期。 你話今年會再出， 係嘛？ 聽住先啦。 即係就會就會 話會改版啦，信住先啦。 你揸翻個四期，你就會不斷諗啊。其實 唔係十二月， 我究竟有冇參與政治咧？ 一月春分， 呢四期呢四期係咪就係代表我參加個政治嘅？ 我嘅政治仲喺度， 咁啊真係大鑊啊！真係 未得食。 喂，咁啊喂，其實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喂都係啊，真係冇辦法， 時間點半快， 即係喂多謝阿主席。啊！前主席， 唔好话，唔好 话，我改唔到口啊！我改唔到口，一见亲你就谂起主席嘅，唔知点解啫。 冇叫挂下就冇噶啦。 唉，改唔到口。 我讲到最后一句说话啦，喂，即系原来阿刘墉咧，令到我个 passion 就翻翻嚟嘅， 系咪啊？ 系点解咧？即系唔好意思啊，插咗，点解咁觉得咧？系咪？即系我即系有啲感染， 有啲感染力啊！ 唔想低前 讲。唔系我头先喺出边咧。即系我知道我而家迷迷做节目唔应该咁讲，但我都要讲。我就同阿森华讲，哇！阿刘墉唔系喺阿萧山隔篱， 好爆得嘅， 生猛咗好多。真系你我系真嘅， 唔明， 我都系觉得你生猛咗好多。你冇镜住啊！ 系， 我哋有开红酒，系嘛？我哋见你冇镜住，生猛咗好多。 我都同意嘅，其实呢一点，因为我就讲，即系我好多人即系讲咗几句啦吓，即系我系真系好，你有啲人话我。萧教咁唔使讲啦，呢个肯定系 咪先？ 崔少邦啦，崔少邦啦。但系我真系好 respect 佢。点解咧？除咗我谂法同佢相近呢个大家知啦吓。其实我真系去到一个地步，点解系因为好多人就话：，屌你成日执老萧口水尾咁嘅。有好多人，如果我真系好想同讲， 又唔系老萧执口水尾咧？点解？ 唔系嗱，我唔系认叻。你唔系，我真系唔系认叻，唔系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系我讲咗个说法，譬如我哋做节目之前食饭， 系 好唔关注佢要将我个说法讲出嚟， 系 其实，但我又唔系话咁样我叻个萧生，我真系唔系觉得，即系我只系觉得其实咧， 唔系我明噶，明噶，明噶， 唔系我明噶，而系好多时候其实大家我一啲都唔介意，我亦都唔介意人哋话我执老师口水尾，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同佢， 你 believe 噶嘛， 我同佢嘅睇法系好相近好多嘢，好啦。咁呢個第一，第二，我知道當然即係係好多人對蕭山家有好多情感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即係佢兩點啦。第一就係、是、其實如果唔係佢，我絕對唔會參加人民力量。 嗯， 呢個係真嘅。 嚇， 呢個係咁係啦嚇。咁、但係即係但係佢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人。其實老實講，咁第二即係講真，你邊個講都好，其他人我唔知道。當日選舉，喂，以佢嘅江湖地位排喺我後邊排第二，咁你。即系你冇得讲喎，真系，即系讲真，你我到呢刻，即系我唔知道嗰啲其他嗰啲完全反骨人系点样谂啦。即系我真系觉得我冇办法，即系我即系佢对我好好咯。 系啊系， 吓吓。咁呢一点上高，净系呢一点上高咧，我系会有少少你可以话系即系个 respect 太劲，令到可能喺佢侧边咧就发挥唔到啦咁样。咁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我对自己嘅。地位即系我自己嘅能力啊，我睇得好，即系我都几清楚嘅，即系 self assessment， 即系我知道我自己，如果从政治上高，未必系喺选举或者喺即系全港市民即系 buy 啊，令到你好入心入肺啊，好入屋啊嗰种咧系做得好好，但系纯粹喺政治嘅 阅读观察同埋能够喺譬如政治上高争取民主上高可以即出啲力咧，我觉得我有能力做到嘅，即呢个我信心嘅。 更加令我尊敬咧，今集之后，因为之前都听过阿刘墉咧，一条友撑晒成个节目，好鬼犀利 啊！ 咁啊，今次见佢真系更加真人见到咁生猛。 系 我哋见我今晚冇咩讲啊，特登就俾晒你哋讲，因为太 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唔系真系噶，我原本准备晒啲嘢，但系我真系唔想阻到今日嗰个气氛。 但系我哋都系。 因为咁难得，咁难得大家真系讲一啲咁真心嘅说话，真系， 同埋都系真系，即系节目完之前都真系讲过啦，真系萧生好嘢啊嘛！ 我都系，但我都要讲一句啦， 你两条友喺埋咪做节目啊？ 唔系，我都要讲一句啦， 灯仔眼中你啲嘢系出卖啊！ 唔系，我都要最后讲一句啦。今集之后咧，我见到啲印巴籍，我都更加要小心啲。 点解？ 我冇得解。好啦，喂，下个礼拜再见，拜拜，多谢晒，拜拜。唔系真系特登唔敢讲咁多嘢。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